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一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镜周刊报道，前花莲县长傅昆萁任内开出25个采购案，由当地记者得标，用公帑找记者当舆情员，影响媒体报道花莲县府的新闻方式。全案是花莲县代县长蔡碧仲上任之后主动公布，取得标案的媒体记者来自于东森、台视、中视、三立、年代、明视、中天、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更生日报以及联合报等。报道指出，去年底开始，花莲县府共释出25个县政宣导影片素材资料库搜件采购案，标案金额从新台币14万到28万多元不等，几乎全都由花莲的在地记者得标。记者只需要回缴县长施政的文章影音即可。不少记者连续2批都得标，在短短7-8个月内，单一记者最多可以从县府获得45.9万元。此外，《镜周刊》也报道，取得傅昆萁重要幕僚、当时担任花莲县政府副秘书长谢公炳去年底和记者对谈的录音。谢公炳以傅昆萁将卸任为由，开出每个月5万元的报酬，希望记者帮忙私下搜集舆情，不用写成报道，只需要每个月回缴一篇分析采访，协助傅昆萁真实掌握地方脉动即可。相关人等目前都没有回应。台大自主联盟昨天发起叶问行动，邀请教育部长叶俊荣到台大跟全校师生面对面沟通，并且递交申请全世界没有校长最长大学的金石世界纪录，凸显台大已经超过500天没有校长的事实。教育部长叶俊荣今天说，希望非常坦诚地面对问题，尽快对这个问题有所解决，教育部学校都应该正视遴选僵局。教育叶俊荣表示，过去在这段期间，台大师生也都很努力，校务也都正常运作，大家共同努力。不过确实校长遴选这个事情的僵局和延宕，学校本身、教育部都应该要正视以及共同负责。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全台各地展开防疫大作战。有网友在脸书社团内发出了一张照片，在宜兰五节丽泽海滩附近发现了一只必死猪的尸体，引发网友人心惶惶。宜兰县动植物防疫所下午会同县府农业处畜产科人员前往了解，防疫所人员初步勘查表示，现场发现的死猪跟非洲猪瘟特征不同，排除是非洲猪瘟，是一般必死猪，将消毒之后就地掩埋。冬天是禽流感好发期，嘉义县中埔乡深坑村一处野溪被发现遭弃置16只鸡只尸体，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获报之后，昨天清除鸡尸并且全面消毒，家畜所采样送验，同时追查鸡尸来源，如果追查到丢弃鸡尸的饲主，将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裁罚50000到100万元。日本软银公司写下日本史上最大首次公开发行 IPO 记录， IPO 规模只比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2014年所创下的250亿美元世界纪录低一点，但是今天挂牌交易第一天，股价一度重摔 12.33% 到1315日元，低于 IPO 定价1500日元。各方认为跟日前电信服务突然中断，以及对中国电信设备华为曝险引发忧虑有关，冲击股价表现。美国第二大物流公司联邦快递 FedEx 因为欧洲等国际事业疲软，下修2019年获利预估，同时宣布减职计划，也让盘后股价大跌 6%。 FedEx 预估2019年全年获利为每股 15.50 到 16.60 美元，从原先预期的每股 17.20 到 17.80 美元下降，修正后的数字不如分析师的预期。

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艳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我美丽的人。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各有风雨声，回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国度的小镇，徘徊着我美丽的人们。 台北是你的家吗？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怎么了，广播女神？ 忘了带水壶出门了。 哦， 那我早上还在那边拣选薄荷叶，放进我的水壶，究竟在忙什么呢？ 所以就是你今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喝你薄荷叶里面的水。 对啊，因为最近就是家里来一盆新的薄荷叶啊。然后我就很期待，就每天都是摘新的，跟洗一洗，跟放到我的水壶里。 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呢，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是你的家吗？台北是许茹芸的家。然后呢，最近收到了唱片公司跟许茹芸李科太太给我们的一个交代。 她不是李科太太，那你刚才说她最近去上伯恩夜夜秀好了。 哦，是李科太太去上了伯恩夜夜秀哦，不是许茹芸。那为什么会送这个一个胶带呢？就是一个纸胶带。许茹芸的纸胶带是因为他在明年的4月20号要登上台北小巨蛋了。哇！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开卖啦，12月15号就已经开始售票了。所以就要说，许茹芸终于给你一个胶带，这场演唱会叫做《绽放的绽放的绽放》。 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遗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假装傻泪惹我去哭泣，听你细诉了他的婚期，走出了机场的大门，又是一场。 窗纱里陪我去哭泣，听你细诉了他的呼气，走出了机场的大门，又是一场 我依然爱你。休息一下，哥哥妹妹有意识待会回来为你送上。你知道在年底的时候什么没有？因为赶着要报金曲奖，新专辑最多。 欸，我一直以为我已经知道多少人要发，多少人要发。 No， 源源不绝， 超越你的想象， 聚宝盆。 劲歌金曲。 Eason 陈奕迅的随心唱法，如同一股清泉，带你到海上随波飘荡。元旦风轻的氛围，让人倍感自由自在。请听《环球》，陈奕迅，《海里睡人》。 天上飞，地上动，与你一切，这首。 大金 R 三二全球 number one，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恭喜廖先生第一次试驾，就把 Luxgen U5 直接开回家。 不是他太幸运，是 Luxgen 太霸气。十二月底前，真的只要来电试驾全车系，就能周周抽 U5。快来试车，下个幸运儿就是你。 Luxgen， 有其田哥 Kiko 喽！ 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其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他在音乐里找空气，这一次听他唱的 Live。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是孩子的爹。 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 Life and Life 2018 12月26全面营业，大鹏制作。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向前的风停乱我整个眼圈，全面当下回他一下小眼睛，藏一藏小星星，有一种小秘密叫做旅行，想跳舞到吧。Sometimes 情，现在你在哪里？有没有想我？哒哒。 2:26，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段落，我们来听些新歌、新专辑，赶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来搭阵的。 你这个小时播得完新专辑吗？ 绝对播不完。 嗯， 我觉得这是人性啦，就是每次都是要卡在最后那个12月31号的前面搭阵。 嗯。 对，然后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乐夏 Lesha 小秘密。现在听到的是每年跨年要跟大家一起跨年的陈升升哥最新的专辑，叫做《无歌之歌》，这首歌叫做《点菜达人》。 自从你迷上了韩国剧，我就不是个东西，再把一点索性断了片儿，午夜狂歌离我远一点，没有终点，谁在乎明天？午夜狂歌觉得虚伪，青春的路上人人都有罪。现实不美，多情人倒霉，再办一点，索性断了片儿。外一边，现实不美，多情人倒霉，再淡一点，索性断了片儿。午夜狂歌离我远一点，没有终点，谁在乎明天？午夜狂歌觉得虚伪，青春路上人人都有罪。拜拜，那些愚蠢的青春，没有些振奋，不容你说再见。 自从你迷上了韩国人，没有发现他鼻子歪一边。以前我是你的点菜达人，现在你把我看成你最讨厌的人。你是点菜达人吗？每次到那种河菜馆、川菜馆，你都会点什么菜呢？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会想点的那一道菜都很贵，然后吃起来呢CP 值又不太高，可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要点凤梨虾球。 拜拜，那些青春的愚蠢，没有些憎恨，不容易说再见。 小歌，不是你的小弟，你是阮老爸。虽然平时无爱加讲话，但是卡拉 OK 一流的。麦克举得亲像 superstar， 我是你永远的歌迷。爸爸是歌星。唱出人生的酸苦甘甜，爸爸是歌星，爸爸是歌星，爸爸的歌声陪伴我去海角天边。有情绵绵拿着小雨伞，思慕的人温泉大吉他，甘露也有人在乌狗听。爸爸是歌星，人若问起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介绍我，不是你的小弟，你是阮老爸。虽然平时无爱加讲话，但是卡拉 OK 一流的。麦克举得亲像 superstar， 我是你永远的歌迷。爸爸是歌星，爸爸是歌星，爸爸大声唱出人生的酸苦甘甜。爸爸是歌星。小雨伞，思慕的人温泉大吉他，工作也有人着乌狗兄，我的爸爸是歌星，爸爸是歌星，爸爸是歌星，爸爸轻松唱歌，我的心情嘛真舒适，爸爸是歌星。 大家听得出来他是谁吗？ 像 哦，你听不出来吗？ 谁呀、啊？听不出来。 他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歌声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个人。嗯、然后一直呢到现在，很多人在 KTV 庆生的时候，都还是会点他的歌出来唱。 难道你是说康康吗？ 刚刚听到他的爸爸是歌星， 家家家家 进入家庭之后唱歌更加不一样，这是他2018年的首张台语全新专辑，刚刚听到就是康康的爸爸是歌星。 十二小时奉献给工作，六小时宇宙共生有，剩六小时要陪女朋友，他们竟把这样叫做生活。白天读着塞在妄想中，这无聊有空寂寞，欲望这东西就像个吃货，不断吞噬这旧版本的我。我想说，不管是快活与慢活，请不要再把地图定为我，我想去的地方就应该说走就走，不管是月球或虫洞里的黑洞，每次 学你的平行宇宙，换个次元瞬间移动，说走就走。想中忙着无聊有空寂寞，欲望这东西就像不吃火，不断吞噬着就单本的我，我想说，不管是快活与慢活，请不要再把地图定位我。我想去的地方就应该说走就走，不管是月球或虫洞里的黑洞，每次面对着人海与潮流，多想有个复制人替代我，激活了量子力学里的平行宇宙。次元瞬间移动，我想说，不管是快活与忙活，请不要再把地图定位我。我想去的地方就应该说走就走，不管是月球或虫洞里的黑洞，每一次面对着人海与潮流。说走就走， 以前呢，每到十二月的时候就会被这些芯片给轰炸，但是这几年呢，很多人说唱片业不景气啊，没有人要发片啊，为什么你们还会收到这么多片呢？ 其实相较之下已经没有收到那么多了吧，搞不好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嗯， 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几乎收不到来自于对岸中国的、对，就是他们发片的作品、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包括像什么汪苏泷啊，还有很多新锐创作人也是在中国发片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手上也会拿到，对，基本上会抵消掉，你知道，在中国他们还是哦疯狂做啊，在演艺事业上面啊，或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想要投电影，比如中国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的发达，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用小本然后博 大， 对，博投资报酬率博很大的一个事业，当然很多大部分就像打水漂一样就没了，但如果让你中了一步。就像你上个礼拜分享的那个，就是可能成本听到已经很吓人了，可是回本可能回报率是六倍、九倍、十几倍，六倍是600%， Welcome to forever。 你看看，就是现在我们的一年定存才1%哦，那是600%。 那看来你只能指导一部比悲伤更悲伤、再更悲伤的事， 比悲伤 就是这一本这一部。没有回本。

速驾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是陶晶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有许多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做子女的其实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不知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长辈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邱诗琳《一克拉》。 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眼，甘愿陪你一起好好。 邱诗琳《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语是遇见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爱不可及，谁能相依？一路同行，未必走进心里。甜言蜜语，貌合神离，不如牢记你最爱的电影。如果没有遇见了你，我又会在哪里？是否一个人叹息？是否阑珊处藏着孤寂？有你陪伴的日子里，简简单单都是甜蜜。只要能跟着你，与你一起，平凡也会丰富回忆。有你陪伴的日子里，朝朝暮暮都是甜蜜。只要能拥有你，与你一起，平淡也能留下痕迹。因为有你，因为是你，想你，因为我只喜欢你。爱不可及，点滴珍惜，所有回忆都因你而美丽。偶尔举语挑衅怀疑，请你牢记，相遇并不容易。如果没有遇见了你，我又会在哪里？是否一个人着急？是否数着心等着天明？有你陪伴的日子里，简简单单都是甜蜜。只要能跟着你，与你一起，平凡也会丰富回忆。是你， 会想你，因为我只喜欢你，因为有你。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的《因为有你》。当然呢，桃子姐也是赶在这个最后年底的时候发片了，在11月底的时候，2:5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The Power of Love》。那也因为有你，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呢，今天12月19号进入到第四周了。让我们的把这个爱继续给传下去。今天呢，有三组商品要热卖当中，其中呢有一台笔电，有科技足垫，还有双人房的平日住宿券。那这一次呢，义卖会所得就等一下下个小时所有的义卖所得，还有包括呢你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打电话进来，你想要捐赠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所有的款项呢都会给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他们的食物银行计划在提供全台湾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的弱势家庭的孩童，每个月呢会给他们一箱食物箱，帮助他们呢不会挨饿的健康快乐的成长。欢迎呢大家现在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加入我们空中义卖的行列，因为等一下广播女神就要现身啦。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times it seems I'm far away, never wonder where I am, 'cause I'm always by your side, 'cause I'm your lad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三天两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往前迈好，再回吧。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9号义卖商品有来自德国一整套的 Food Disc 富足康科技足垫组，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9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为自己迈开。飞碟脸书，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镜周刊报道，前花莲县长傅昆萁任内开出25个采购案，由当地记者得标，用公帑找记者当舆情员，影响媒体报道花莲县府新闻的方式。全案是由花莲县代县长蔡碧仲主动公布。蔡碧仲今天到台中参观花博，花莲县政府秘书李迅宁直言，这实在匪夷所思。花莲县政府新闻科今天表示，舆情搜集本来就是每个县市政府重视而且必须做的事，而且记者媒体是最直接接触到民众，县府只是透过跟媒体之间签订劳务契约，由媒体取得舆情，取得之后上呈给决策者作为施政参考，记者也不会因为参与这样子的劳务采购案而对县府的报道有所偏颇。此外，县府公务预算只会透过合法的采购程序进行，跟个人签订劳务采购契约本来就是常态，并无不法。对于这起县府聘雇记者搜集舆情，台视回应，经过查证属实，花莲驻地记者已经请辞，民事也对花莲驻地记者处以停职处分，原住民电视台则是暂停驻地记者的采访工作。英国脱欧协议正在进行，如果完成脱欧，可能会影响我国前建国造的计划。关注前建国造相关人士透露，之前英属直布罗陀的 Govron GL 公司取得技术顾问标案，但是 GL 公司提供给我国的输出许可大部分是来自于欧盟公司，如果英国成功脱欧，英国将没有办法再使用当初在欧盟期间的技术协议， GL 公司所提供来自于欧盟的技术将引发争议，不少欧盟国家因此也关注我国的前建国造案，未来恐怕会引发智慧财产权之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川习会之后承诺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其中也包括关税战重点货物大豆。继上个星期传出购买150万吨美国大豆之后，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以及4名交易商透露，中国国企又在下单明年1到3月的大豆期货，共15货柜，大约90万吨，价值超过3亿美元，大约台币92.4亿。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则是从中方来源证实，确实有新一波的进口，但是却没有确定数量。媒体透露，中国上个星期订购超过150万吨大豆，而中国国企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粮集团也都传出加码购买的消息。中国开始购买美豆的消息也激励了豆价上涨，出口商纷纷从中西部运往港口，太平洋西北地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出口码头的大豆价格上涨了1.5%，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则是上涨大约0.3%。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发布台湾采购经理人 营运展望调查，制造业厂商最关注的议题以中美贸易纠纷带来的冲击居首，占比76%，汇率变动以及国际能源和原物料价格排名第二以及第三，占比分别是56.3%以及51%。调查显示，全体制造业有54%受访企业已经或者是计划要采行相关的措施，因应中美贸易纠纷。谈到中美贸易纠纷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因应策略，制造业当中有近80%受访者表示，中美贸易纠纷对公司订单、产能或者是营运造成影响。前三大影响层面分别为原物料攀升、订单或者是客户流失，还有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财政部长苏建荣今天透露，已经委外评估是否取消进口货物小额免税关税，中长期来看，希望跟国外趋势一致。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质询时指出，澳洲等多个国家为了维持跨境电商以及境内电商的公平竞争基础，已经取消进口货物小额免税关税，欧盟在2021年也将会跟进。台湾会不会依循国际趋势？苏建荣回应，已经委外研究评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实施时程，但是中长期来看，希望跟国外趋势是一致，维持境外境内电商公平竞争。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7点，来到2098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成为207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4点，来到25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6点，跌幅1.42%，成为74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点，来到258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成为306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4点，成为978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83亿。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嘘，听说到 SUN 买车或保养，有机会拿大奖哦！ 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保养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早来早中奖，想到就开心。SUM 要你大笑迎猪年，快到 SUM。 实在就是 SUM。 在那一刻真的以为伸手就能从银河里捞出一掌心的星星。 全球液晶萤幕领导品牌戴尔电脑，给你极致的视觉享受，个人、商用和电竞级笔电，让绝佳的观赏体验随身带着走。 顶级保固，提供24小时电话诊断和到府维修服务。 戴尔电脑，台湾研发，耀眼全球。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是12月19号，我们今年2018年快要过完了，在12月份的星期三，第二个小时我们都在做飞碟空中义卖会。已经进入到第四周了。 今天呢，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那还是要跟大家再次说明，这一次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呢，我们的义卖所得会全部捐给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他们有一个安德烈的食物银行计划。 Yes。 那什么是食物银行计划呢？就他们会给需要的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们的家里一个月一箱食物箱，这个食物箱里面呢，就小朋友们成长所需的食物啊、米啊、奶。 奶粉啊、饼干等等之类的。 你刚刚是想讲面吗？ 对，我知道你想讲面。 的确是有面啊。 对对对对对，好，我刚刚就想了一下那个盒子里面有什么。 对，有面条是没错的，就是一些健康然后可以填饱肚子的干粮这样子。 对， 嗯，那现在呢在年底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做爱心。我们呢有义卖方面的，然后呢也有你可以直接捐赠食物箱。 就刚刚提到的食物箱，那食物箱一个是1000元、嗯，所以如果你的能力就是觉得啊，你大概可以，比如说三个食物箱、五个食物箱、500个食物箱都可以，都可以，欢迎你随时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哎，你想要捐赠几个食物箱？ 是的。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就是除了捐食物箱，然后你还想要参与竞标的话，我们的商品呢，今天的第一组商品要来喽。 第一组商品呢，就是 HP 的 Pavilion 的笔电，我要把型号说出来吧。 哦，对耶，我觉得就是笔电，有些人很专业，会知道那个后面什么什么什么结尾是代表什么什么时候出厂的，或者那个跟那个有什么差别。 你光是听我在朗读，就知道我对于笔电很不了解，14横线。一直讲横线， 对，我也不了解，就是背后那个，有很多人会说什么啊，这个是前年或是去年或什么之类，然后我常常我在买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嗯，可以用就好。 那我们还是给需要，你可能需要搜寻确切资讯的 人。好啊， 就是、 你搜啊， 嗯，可以打那个14横线 C10067TX 笔电 ，yes。 那嗯，它有实际的图片，就是但图片因为太白了，我不太确定在直播大家看不看得到。 哦，对，现在我们有开放直播，在飞碟联播网的Facebook 脸书。 是的，那个笔电呢，就是我觉得是蛮适合女生或者是你不喜欢带太重的笔电在外面爬爬灶的人、 oh. 因为这台笔电就只有1.59公斤，不到2公斤、wow.薄度呢不到2公分，那萤幕呢是14寸，那它是窄边框设计，那重点就是为什么说有些女性可能比较喜欢，因为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偏向想要选白的笔电，觉得很美、哦、然后 外观考量啊， 对，机身又有那个玫瑰金、嗯、玫瑰金三个颜色、嗯、对，这个颜色听起来就是受不了这样 的。是 的，嗯， 常常呢在网络上面买笔电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明明呢那个机型是一模一样的、嗯、可是颜色如果呢是普通的黑色， 嗯， 跟消光黑， 嗯， 跟白色跟玫瑰金竟然有价差， 嗯，对， 就是你们造成的，就是专门做出价差赚你们的钱。 但今天没有价差，我们只有竞标。 Yes。 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岁末年终，你自己也需要添购一台新笔电，或者是你们公司需要一些新的尾牙春酒的抽奖礼品、 欸，真的欸， 对，你需要来买这台笔电，你同时也可以做爱心。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台 HP Pavilion 的笔电呢，定价是29,900元。 快30,000元的定价，今天我们起标价只要19,000块。 哇、wow, ！佛心来着。 所以，如果您想要带回这一台 HP Pavilion 的笔电的话，欢迎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还不赶快打电话？ 02-23639955，23639955。那因为它就是很轻很简单，有时候我觉得，我就遥想到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我的第一台笔电是这个类型。 哦，你的旧笔电。 对对对，人生的第一台笔电，嗯，对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不需要什么打到电动，你要追求那个非常高规格的 速度啊， 什 么，或者 什么 显卡那些都不用的话。 对，其实这种就非常的损了。 嗯嗯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参与今天的竞标哦，02-23639955，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2018年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 有 上搜寻好结果，哦，上前稍后跳绳再向左，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换上快乐舞步哒哒哒，嘿嘿嘿嘿，和蔚蓝教授， 嘿嘿嘿嘿， 定价29,900块的笔电，然后我们起标竟然只要19,000， 非常的棒！欢迎大家一起来竞标02236399555 HP Pavilion 的笔电，不到2公斤，薄度不到2公分，很轻巧又很顺呢。 没错，现在就是快点02236399555，快点打打打！ 好的，我们打打打，三位都在线上了。 好，今天呢，哦，笔电果然吸引力很强啊！大家要来竞标，首先是 Hello， 你好， 嗨，一线不见了， 马上说拜拜 ，Hello， 哎，在竞标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哟 ，Hello， 二线的，嗨， 你好， 怎么称呼呢？ 郭房张， 张先生啊， 哎，你好， 好，张先生是年末想要换笔电吗？ 对啊，想买给女朋友用啊， 哦， 浪漫。 你觉得这是直接可以当圣诞礼物用，是不是？ 对啊。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稍等一下哦。Hello， 你好。 赖小姐吗？ 哎，是。 赖小姐你好。 嘿。 赖小姐。 是。 也是希望笔电做爱心吧，是吧？ 对。 还是您也需要一台新笔电呢？ 还是你觉得没有没有没有，这中间有19,000块差价，有利可图，马上来。 赖小姐是比较害羞的类型，对不对？ 所以呢，没有，我就单纯的想买电脑，对，然后做爱心，对。 好的， 好， 稍等一下哦。 还有四。 Hello， 喂， 嗨，你是？ 我高雄陈先生。 陈先生， 张 先生，陈先生，赖小姐，三位好。那高雄的陈先生也是想要买笔电的人。 嘿， 是刚好要换笔电吗？ 没有，要送人。 要送人，哇，大家都是要送人。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这一个商品还有代表小编啊？ 先生不上线， 是不是有代表小编？ 是的， 没错没错。我刚想说麦怎么没开呢？ 那个不要。 我代表郑小姐来竞标。 那我现在让这三位都上线喽。 Yes。 好的。 好，我们来那个呼喊一下大家的名。 喂，你好，你是 张先生。 嗨。 连长的连。 Hello， 哎、欸，等一下，仙女的声音我会听到、欸， 哎， 对，好，赖小姐， 嘿， 陈先生， 对， 好，还有代表的 郑小姐， 郑小姐， 对， 好的，四位，那我们一样从第一个接到的张先生开始，我们的起标价是19,000元，请张先生出价， 22,000。 22,000，一口气就加了3,000块。 赖小姐， 23,000。 好，陈先生， 25,000。 25,000。 代表的郑小姐呢？ 26,000。 26,000。 回到张先生， 26,500。 20,000。 今天我们一样是用一个食物箱加，所以就是起就是一跳就是1,000哦。 OK， 27,000。 27,000，赖小姐。 了什么？ 赖小姐要 不加 了，要 pass 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先 hold 住一下，然后先跟赖小姐说拜拜。 谢谢赖，哎、欸，谢谢赖小，哎、欸， 没关系，我们有留电话。 二号那个不见了。 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再点名一次张先生。 张先生失去了， 失去张先生了。 对，我看哦。 那赖小姐还在吗？ 赖小姐还在啊，没有赖小姐挂掉了，太乱了啦！ 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 只剩高雄的 陈先生 在线上。 好，现在陈先生，所以接着下来，陈先生，我们从27,000开始，27,000，陈先生要继续吗？陈先生要继续吗？陈 。陈先生是四线 哦， 他是四线。等一下，等一下， 好。Hello，Hello。 陈先生还在吗？ 哎、欸，大家都不见了、 怎么瞬间大家都不见了？那大家等我们一下，我们先让就是两位先生重新上线，为什么都不见了？今天是 为什么？好，欢迎大家呢，也赶快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知道，原本我们有四线电话02-3639955，那因为呢，赖小姐的气标pass 之后呢，接着下来，大家我们现在有空位可以补上了哦，02-3639955。 我愿意随时所想你，让你遥控我所有的心情。我愿意随时说爱你，就像打录机反复播不停。我录了好多爱意，哭深藏在心底，就等着你， 就等着你， 放给你听， 放给你听。想到我就 call me call me， 我的爱用微信传递，永不断续。 就等 等你 call me call me， 我的爱能传五千里，我只给你。随时说想你，让你遥控我所有的心情。 好的，我们把张先生、高雄陈先生都找回来了。 谢谢两位先生等我们。 对，真的一阵的混乱，真的很抱歉。好，张先生 ，Hello Hello， 嗨， 张先生，哎，你现在在干嘛？ 在，就是坐在车上。 哦，坐在车上，好好好。好，那我们听听高雄陈先生，陈先生现在在干嘛？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在上班， 在上班哦，真的是造成你的 不便，不好意思， 很抱歉，很抱歉，陈先生现在轮到你出价了，张先生的27000， 28000， 谢谢， 代表的郑小姐 29000，29000， 轮到张先生喽。 恭喜他们， 还是谢谢你哦。 快乐快乐的张先生，好，跟张先生说拜拜。那接下来是高雄的陈先生，三万 ， 好的。 代表的郑小姐呢？ 32000， 还一口气加了2000块。今天代表的郑小姐是有备而来的。 哇，你就是要逼死陈先生就对了。 32000， 高雄陈先生， 你还愿意再往上加一点吗？ 33000。 三万三，因为其实一般的捐款，你就是捐了33000，你不会拿到任何东西。可是这个捐款是你捐了33000，你会拿到一台笔电，然后它价值就是30000元，所以等于你其实只捐3000块， 是的 那种感觉。好，那代表的郑小姐呢？ 35000， 她都是一口气两个食物箱在往上加的。 陈先生呢？ 我放弃。 陈先生， 放给他。 谢谢陈先生。 欢迎陈先生，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加入我们的义卖会哦。谢谢你。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35000的郑小姐代表得标喽。 谢谢郑小姐。 接着下来呢，要预告一下下一个段落的商品是富足康的科技足垫足。 足垫足是什么呢？ 对，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要讲一下。 如果讲一个比较平民的说法，它可能就是鞋垫，可是它不是一般的增高鞋垫，或是你买的鞋子 size 不合，想要增加大小那个鞋垫，它是会针对你的，因为现代人很多各式各样，你可能是扁平足、高弓足，你的站姿不好，然后这个鞋垫呢是可以帮你平衡掉你的压力，让你可以在站啊，在走路的时候更加舒服。那它里面还有介绍很多族群，比如说像上班族，其实你也需要，如果你在业务外面爬爬灶，其实你穿有的业务穿皮鞋是会让你那个足部的压力没有办法好好释放，或是它也有小朋友的鞋垫，小朋友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脚踝比较无力，或是小孩你看有的会有 X 型腿，有没有 X 型腿？哇， 就是它有点内八，或是膝盖有点内弯，其实那个对你的脚的 的那个踩在地上，那都是不正确的压力释放。 嗯， 所以这个鞋垫呢也是可以帮助小朋友，那还有就是孕妇啊，孕妇妈咪那个压力比较重，它也是可以帮你，就各式各样的足垫会提供给大家。 OK， 好，所以现在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第二样爱心商品的竞标。 那这一次我们的那个富足康科技足垫组的福袋内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双它有两种足垫， 嗯， 但你可以在上网搜寻它那个型号这样，嗯，然后还有呢是富足康的商品抵用券有1000元， 嗯， 可以用到明年的2月底之前， 嗯， 还有袜子礼盒一组，抗菌除臭袜5双， 哦， 还有他们的富足康的钥匙圈一个，总共有6样商品在当中， 这个大福袋来着。 对，你可能会想说那个足垫如果我是要给小朋友，我是要给我的孕妇妈咪或者是什么等等之类，嗯，如果不合怎么办呢？其实呢它都会提供你可以去一些场地做你的足垫商品兑换， 可以特制的。 对， 嗯，好，所以0223639955，0223639955，待会呢，工商服务过后回来参与我们第二个商品的竞标，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喽。竞歌歌曲。 如果今晚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蔡健雅破新单曲《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决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跟未知对谈。我曾爱过的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都过过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给。 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猎鹰方案首选就是 HP。 哎 ，Kevin， 听说你有一台超高猎鹰等级的印表机，拜托你帮我印好不好？ 当然没问题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猎鹰效果绝对让你惊艳。HP 高彩墨水配方，色彩鲜艳细腻，最高可维持75年不褪色。黑白猎鹰还可防水，想要真正的文武双全，就选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相信我，我一定能给你最安全的生活。 你凭什么？ 凭我刚去 Toyota 岁末见诊啊！1月20前回原厂，享免费安全检查，给你满满安全感，再送新春红包袋哦。 RAV4 车主立享指定轮胎最低起一折，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一生信仰。 张信哲未来是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旅行剩下是回忆还是时差？ Pomogo 全新专辑 Business 没有时差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go。 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现实并不复杂。被电脑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与 UFO。 飞碟 Nigh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我们今年呢，现在呢，在进行2018的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19号来到了第四周，我们现在在进行第二项商品的义卖。这第二项商品呢，就是刚刚玛丽叔说的这个富足康科技足垫足。同时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来帮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0223639955，你可以直接捐赠食物箱，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帮助小朋友们。那接着下来呢，刚刚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还有飞碟联播网的现在脸书直播上面，还看到了就是有听众 回应说，富足康这个科技足垫真的很强，因为说我的脚痛就是他治好的， 好强哦， 太强了吧。因为我刚刚听就是私底下听玛丽在介绍富足康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就是我的老婆，因为她走路的时候也是比较就那个脚它不是很平稳的站在路上跟地上，所以之后不管做任何运动，它脚都已经习惯 有一个不正确的方式， 有一个弧度在那边。对，0223639955，那这一项来向这一个商品来自于德国一整套的 Food Desk 富足康科技足垫足，是一个福包，是一个福袋。 我们的福袋里面呢，有富足康的 ESD 足垫一双，还有 Run Pro 的足垫一双，等于是有两双足垫，还有它的商品抵用券1000元，你可以拿去买就是其他你想要买的产品。 Yes， 还有袜子礼盒一组，还有抗菌除臭袜5双，以及富足康的钥匙圈一个，总共有6样商品在福袋当中。 定价是10000元，我们起标从7000开始。 如果呢，你想要让你的脚好好的释放压力，不管你是高弓足、扁平足，或是走路不稳，或者是就是你是业务、你是柜姐，你知道久站都脚的压力没有办法舒缓，或是你有孕妇妈咪需要好好的，你知道走路要放松一下的话，这个非常的适合你。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今天起标价只要7000元。 可能很多人都在上班当中，一边上班一边听着飞碟联播网的节目，然后呢，在下午，其实我自己也有朋友说，你们下午在就是卖那个东西，真的有人标哦？ 有啦，我们是做真的公平、公正、公开。 对，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在坐办公桌，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打电话进来参与嘛，所以也欢迎你呢，可以直接你用脸书，在办公的时候你是可以上网的吧？你就可以脸书私讯小编，请小编帮你代标， 是 也是没有问题的哟。02-2363-9955，或是呢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02-2363-9955，来自于德国的一整套的 Foodix 富足康的科技足电足福袋，定价10000元，起标7000块。02-2363-9955，现在线上呢有一位是 Hello， 你好，喂， 张 小姐吗？喂，喂。 我们失去了张小姐，我们再跟张小姐联络一下。 Call me maybe， 我们找回了张小姐。Hello， 你好。 你好。 Hi， 张小姐。 是。 今天这个德国的一整套的 Foodix 富足康科技足电足，我们7000块起标，请问你要出价多少呢？ 9000块 。所以张小姐，您本来就是参加义卖的预算就是9000块，这样吗？ 也没有呢， 也没有。 我们家儿子说就说9000啊。 哦，是听儿子的话，是不是？ 儿子就说妈妈上上上这样子。 对啊，对啊。 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愿意想要出价超过张小姐的呢？也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那如果呢，再接着下来都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说一次、两次，然后就 除非张小姐的儿子自己又跟妈妈说：“妈妈，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加一点的话， 可以凑整数啦，是不是？” 对对对。 02-2363-9955 Call me maybe。 如果你除了想跟张小姐一起竞标这个富足康科技足电组之外呢，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就是购买这个食物箱，帮助15岁以下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孩童，你也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认养几个食物箱，都是很 OK 很欢迎的哟。 没错， 张小姐，那今天感觉就是张小姐一人就是。 嗨，张小姐，我们要恭喜你得标了。 好， 所以张小姐最后的决定就是9000元吗？ 嗯， 谢谢张小姐， 本来就再加1000块。 太好了， 谢谢张小姐， 凑整数，好，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张小姐哦。 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哦。 好， 谢谢张小姐，又帮助了一个小朋友在一个月当中可以健康的成长。 是10个 哦，是10个 ，yes。继续 carry on， 我们的下一个第三样的商品要来咯。第三样商品呢，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期待着的，就是云登景观饭店。这个景观双人房啊，平日120，不只让你住宿，还直接呢把那个饭菜都包好了。 超棒，我最喜欢这一种。 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就是 烂软三天，不是啊，烂软一整天啊，两天啦，这样子。 圆灯景观饭店呢，就是在嘉义山脚下景，就是它号称景观饭店，所以它你住在房间里面，你看出去的那个景色就绝对是不得了的，而且它会有一些超大落地窗，真的是你走到你的阳台，你往外看就是嘉南平原。 哇、 wow ！我刚刚呢还有去看一下，因为很多人会去分享住宿的心得，然后不是官网的照片，真的是实际住过的人他们在那边拍出来，它真的是往外一拍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平原，非常的美。然后更远好像还有一个不知道湖还是什么的，就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得更远，可以更美，这样非常的漂亮。但我觉得更漂亮的是这个一泊二十双人房平日的住宿券定价是11000，但今天在我们的空中义卖会这个价钱我不知道是怎么定出来的，起标价只要3300元。 哇 Oh my god， 3300，各位3300，我自己都觉得太夸张了， 真的哎。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圆灯景观饭店这个景观双人房平日一泊二十的住宿券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爱心义卖，欢迎赶快赶快打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起标价只要3300元。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around. 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好的，我们的第三样商品来自于云登景观饭店。那这样商品呢，就是起标价呢是3300元，欢迎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 目前呢，我们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待，然后这一样商品呢，还有代标的薛小姐也会有小编替她代标。 还有没有人要加入呢？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 嗯哼， 好，02-23639955，等待大家打电话进来。对，我们今天呢，就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的商品竞标。 圆灯景观饭店景观双人房平日一泊二十的住宿券，你在里面呢，你就开开心心的住宿，然后呢还有早餐跟晚餐可以吃，然后你走出阳台就可以看到一整片嘉南平原的景色，非常的棒，可以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咯。 在飞碟联播网的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上面有人问说，可以加价吗？可以加人吗？我家有三个人呢，这绝对是没 有 问题的。 有加人加价1000元，然后他也会 含早餐，没有问题的，没错，没有问题的，你都可以跟饭店沟通讨论，没有问题的。02-23639955，果然11000的定价，起标3300。 而且其实台湾人真的是蛮喜欢在台湾去住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好好的放松身心，很开心。 嗯嗯嗯。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一个满线的状态，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好 ，Hello， 你好。喂，一线的 吴先生吗？ 喂，吴先生吗？ 喂， 嗨， 吴先生你好， 你好， 好，吴先生来自于哪里呢？ 我来自台北， 台北吴先生， 好，吴先生，吴先生稍等哦 ，Hello， 你好， 许先生吗？ 喂喂喂， 许先生吗？还是是许先生吗？ 对， 你好， 许先生来自于哪里呢？ 台北， 也是台北，好，许先生稍等哦。接着下来是 Hello， 你好， 许小姐吗？ 许小姐， 许小姐来自于哪里呢？ 不是许啊，历史的史。 哦，许小姐，不好意思。 对对对， 好，许小姐来自于哪里呢？ 台北，台北， 台北， 也来自于台北。稍等一下哦，还有我们今天这一个商品有代表小编，对不对？ 没错，薛小姐就是我。 好，薛小姐 ，OK， 那我们一样呢，从第一位，也就是吴先生开始哦。嗨，吴先生，我们的起标价是3300元， 您愿意出价多少呢？ 6300。 6300元，一口气飙了两倍。 许先生，换你咯。 7000元。 好，你把它凑成整数是不是 比较好算？ 好，然后呢，史小姐呢？ 3万啊。 3万， 来吧。 史小姐简直就是高空弹跳式的竞标法。 我刚中意摔了一下。史小姐，谢谢你， 好有爱心哦，谢谢你。 薛小姐，我们代表小编， 先弃权喽。 3万是不是吓到你？ 吓到，吓超多。 但欢迎薛小姐，未来还是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Yes Yes， 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礼拜。那么换回一线的吴先生， 哎，是 吴先生愿意在网上吗？ 没有， 没有。好的，那 好，那许先生呢？ 不好意思哦， 许先生也要放弃了吗？ 嗯。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来自台北的先生。那史小姐3万，一口价， 一口价， 嗯， 就是愿意就得标了。所以史小姐，本来您今天就是预算就是这样要来参加我们的爱心义卖， 对啊，每一年都标，嗯， 谢谢你每年都加入我们史小姐， 谢谢你，嗯，谢谢史小姐，电话不要挂断哦，谢谢你 ，OK， 感谢你。 时常念慕了那一边高真实一条路 I've gone the shit luck 我倒时常空的都给你看一段无所错。 去年带着赤子之心搭上经济舱来台的 Tomogo， 今年奋力打拼，顺利升等商务舱，旅途为生活来回奔波，剩下的是回忆还是时差。 また止まらない。 I've got the jet lag 我倒时差眠慕了那一笔个只是一条路。 I've got the jet lag 我倒时差空的都给你开给的无所错。 就让 Tomogo 爵士摇摆的唱出生活的无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1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感受到飞碟大家很有爱的时候。 今天的12月19号第四周的空中义卖会，我们得到了包括了郑小姐的35000元、张小姐的10000元、史小姐的30000元，还有呢，打电话进来没有要参与竞标，她直接捐款的苏小姐的10000元。所以在今天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募得了我们为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募得了85000元，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义卖做爱心，真的非常谢谢。 Yes, yes. 对啊，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最后一次，是不是？ 对，第五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周了， 最后一周喽，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很踊跃的来帮助台湾的孩子们。安德烈的食物银行计划呢，就是提供全台湾有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的孩童。那家里呢，因为可能爸爸妈妈都很忙，然后赚钱没有时间顾到他们，甚至呢，他们就是很难以就是每天吃饱这件事情。 嗯， 每个月的一箱食物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帮助非常的大，只要简单的1000块就可以帮助一位小朋友，一位15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的健康快乐的成长。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呢，捐款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然后呢直接说哦，我就是要捐助食物银行计划。今天呢要谢谢大家， 感恩。 Yes， 听到了这首 We Will Rock You， 你知道最近它收录在哪一张的电影原声带当中吗？ 我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那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精美的指滑杯垫。那还是要提醒您，就是每一次的简讯要价10块钱喽。 今天哥哥妹妹有一次节目到了最后要来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的家珍。我爱江美琪演唱会呢，即将会在明年的1月12号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哦。我们今天就用小美的家珍跟你说一声拜拜，也谢谢今天的大家，谢谢大家的爱心，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陪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吃饭同样地方，爱被回忆保管，再用力去遗憾，岁月都不管，他对谁都一样，很久以后才慢慢的学会去爱，像彩虹是属于天空，像你和我属于分开的自由。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眼泪干的笑声，分开后是问还记得，后来的旅程有个人挽着我不完整灵魂，我的快乐他懂，困惑他懂，一切他都如数家珍。学会去爱，像彩虹是属于天空，像你和我属于分开的自由。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但泪干的笑声，分开后是我还记得，后来的旅程。